马上就会看到很多很多的镜面镜子， 是吗？ 对，然后大家可以顺着这个像迷宫一样的小道寻找出口，算是一个小游戏，对，小游戏了。那别看它看似容易哈，其实这个还挺有难度的。 镜子迷宫很困惑的， 很困惑，因为全都是镜子，四面 对， 对， 全都是你， 对，全都是我自己，所以很难看出来哪里是出路。 360度无死角的， 对。哦，我曾经去过这里嘛，特别有意思的是人多的时候哈，你在走在那块的时候，你会看到很多砰砰砰这样的声音。 哎，你会不会？ 我也会。 你会不会跟镜子里的朋友说，哎，摸摸他，其实他的声音？ 对对，真的是区分不清的， 很有意思啊。 对，然后大家都是用手这样摸着镜面去摸索找路，都很有意思。 但是不要太用力啊，可能镜子会碎掉的。 对。要小心，要小心， 对，一定要这个发挥自己的智慧啊，在这里寻找出路。 嗯，那这是想问一下我们的朴主播平时找路哈，找路的这个方向感怎么样？ 哎呦，这丽华要这个做骄傲自豪一下了是吗？因为我好像在前几期节目当中说自己找路很在行，对吧？ 很在行。 我其实找路也是很在行 哦， 我非常喜欢找路 哦， 这是我的乐趣。 鼓掌，鼓掌。 因为我们现在找这个导航它会有很多的线路是吧？ 对对， 我都会每一条仔细的观察每一个节点， 就特别有意思吗？我也觉得这个特别有意思。 对对，所以呢我应该不算是路痴了。来到这个镜子迷宫呢，当然你不可能用这个 导航 找的怎么样我就不知道了啊。 对， 不过呢我们在这个真正的旅行当中可能会碰到迷路的情况， 对 吧？我记得有次去这个香港地区旅行的时候呢，哎，真就迷路了，但是我没有觉得非常的困惑，非常的着急。我当时觉得，哎，可以去发现一下这个附近没有见过的一些景点，这是很不错的。 对， 啊、 柳暗花明又一春嘛。 对对对啊，所以说来到这个镜子迷宫当中，你迷迷路也是挺好的。 对，也挺好的。对， 好的啊，那接下来呢，我们要为大家带来的是星光这个乐园。重中之重的一个介绍， 没错， 算是充满浪漫氛围的爱情主题空间了。 是的，那其实一提到星光乐园呢，就不能不提这个布置的相当浪漫的灯光空间了哈。那这里有个空间是用全部都是用白色的 LED 照明布置的， 纯洁浪漫。 对，然后它这个花形的雕塑像这个藤蔓一样，就一条隧道全都是白色的，对，被布置的密密麻麻的。然后通过这个白色的这个通道呢，就仿佛就是穿梭在这个白雪覆盖的空间一样。对，因为这个白色灯光的照明，大家喜欢拍照的人可能会知道，在这里面的话人的脸就感觉非常自然，非常白，白嫩，显得很好看的。 对，女孩子们比较喜欢的。我觉得来这里拍照的话，男朋友的拍照技术就可以不用过多的去进行这个学习啊，修炼啊， 调教啊什么的，不用太担心了。前两天我在网上看了一则小消息，就是史上最艰苦的最辛苦的职业，男朋友。然后有一张就是非常辛苦的给女朋友拍照的一个照片，特别逗。 好像是，好像有的人是躺下的。 对 啊，但是在这里呢，各位男生就不用这么辛苦了。 对， 那如果说您是不是和恋人一起去，和朋友一块来的话，可能会觉得哎呀太羡慕嫉妒恨了，对吧？ 没错， 和朋友一起来的话，就不要走进这条隧道。 是去别的地方。 而且这里呢，真的是会让很多的单身汪们啊很受伤，因为这里到处都可以看到新型造型物。 是的，在这里最常见的模型其实就是这个新型的模型了。那如果是单身的人来这里的话，可能看到这么多的心哈，会感觉到这个形单影只的寂寞， 满眼都是伤痛。 没错没错。那刚才说到白色的那个隧道嘛，给大家带来浪漫感的话，那还有这个丘比特之路会给大家更加心动的氛围哈， 这就更爱情主题了。 是的。然后还有一排排巨大的心形隧道，那周边还有红色啊粉色各种颜色的灯泡装饰，也是这里还是恋人们最喜欢来的一个地方之一了。 对，刚刚提到这白色是这个拍照的不错的地方，我觉得在这个粉色呀、红色这样的一个灯光背景之下，也比较适合拍照纪念了。但这个就要考验男朋友们的拍照技术了， 是， 否则两个人就是大红脸了。 对， 这里还有一个很特别的一个算是体验项目，就可以让你去重温你的婚礼。 对，有一个重温婚礼的地方。 对， 对，这个我们简单介绍一下就行。 没错，有个叫这个 Love Wedding Wedding Photo Zone， 就是重温婚礼的一个就是照片的区域，就像进到这个结婚的婚宴场所一样。 对对对， 然后里面的一个布置呢都是那种婚礼宴厅那种感觉。然后还有就是我们到就是参加婚礼的时候会看到那个门口宴厅的门口会有那个情侣的照片啊什么的嘛，还有一些照片的那个小路啊，还有怎么样，就是它布置的就像我们实际上的婚宴的场所一样。 所以来到这里的话，可能 我觉得对于结婚很长时间的这个夫妇呢， 嗯， 是一个很不错的选择。 没错， 大家可以去这个回想起自己当年举行婚礼的时候的那一刻的悸动， 嗯， 对吧？ 对 啊，很舒服，应该很温馨。 嗯， 当然如果没有结婚的话，比如说打算要结婚的话，你也可以来到这里啊。 对啊，体验，事先体验一下。 对，事先的去演练一下也不错啊。 嗯， 所以这里也是一个很浪漫的地方了。 嗯， 当然了，这里不光是为恋人准备的啊，这里也有孩子们非常喜欢的地方。 对对，孩子不要太寂寞了哈。那为了孩子的这个 kids， 它就是儿童照片区、 嗯， 那里面有很多的小动物啊，还有漫画的这个主人公啊等、嗯、等等一些雕塑的模型， 哦、 然后还有一些。小树啊，一些植物等等，还有就是湖水的一些、 嗯、 装饰，还有等等，根据四季、 哦、 它所这个建造的设置的一些庭院，对、 嗯、 不同的夏天、春天有各种颜色，对。 这样听起来呢，的确是为了我们拍照而设计的一个地方了、 嗯、对对 啊，怪不得叫星光拍摄摄影乐园呢， 对 对吧啊？喜欢拍照的您可以选择来到这里去啊、展示一下自己的摄影技术了。 没错， 好的，那到这里呢，我们的星光摄影乐园呢就为您介绍到这里了。下一期节目当中呢，会为您带来非常非常有名的一个景点了，位于京畿道龙仁的韩国民俗村。 嗯、 那在这里呢，丽华，我们俩就跟听众朋友们说声再见吧。 好吧，我们下期见。 嗯，下期再见了。 嗯。 24요. 힙은? 34요. 아우! 어렸을 때부터 난 눈이 좀 달라. 아무리 예뻐도 뒤에 살이 먼저라면 난 눈이 안 가. 긴 생머리에 바람이 불면 날아갈 것 같이 강력한 여자라면 난 맘이 안 가. 허리는 너무 가는데 히트 커. 맞는 바지를 찾기 너무 힘들어. Oh yeah. Booty that booty booty. Shake that booty that booty booty. 앞에서 바라보면 너무 착한데 뒤에서 바라보면 미치겠어. Oh yeah. Booty that booty booty. Shake that booty that booty booty. 너를 찾으면 don't need. 너를 찾으면 너를 찾으면 너를 찾으면 don't need. 네가 왜 이렇게 don't need. 머리끝부터 발끝까지 눈을 뜨질 못하랬니. Yeah. 여자가 아냐 맘만 예뻐서도 여자가 아냐 난 하나가 더 있어 앉아있을 땐 알 수가 없어 일어날 때까지 기다려야만 했어 난 그때서야 Girl 허리는 넘어가는데 히트커 만든 바지를 찾기 너무 힘들어 Oh yeah Booty that booty booty Shake that Shake that booty that booty booty 앞에서 바라보면 너무 착한데 뒤에서 바라보면 미치겠어 Oh yeah Booty that booty booty Hey Shake that booty that booty Come on 너를 찾으면 don't need 너를 찾으면 너를 찾으면 너를 찾으면 don't need 네가 왜 이렇게 don't need 머리끝부터 발끝까지 눈을 떼질 못하잖니 Hey